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97集，王灵娇把屋外的一张符箓揭下来贴在胸口，蹑手蹑脚走进房里，找了一根插衣杆，用它远远地把箱子翻过来，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他那些宝贝，根本没有什么小孩子。王灵娇松了口气，拿着那根插衣杆蹲了下来，正要开始清点，忽然发现床底下有2点白光，那是一双眼睛，有个白色的小孩子趴在床底，正在和他对视。温潮今晚是第3次听到了王灵娇的尖叫，他心头火气更盛，咆哮道：蠢贱人，一惊一乍的，他妈的就不能让老子少烦点啊！要不是这些日子总有令人烦躁的消息传来，暂时没空物色新的美女，也怕找来的是那些杂碎家族派来的女刺客，不清白可靠，又缺不了一个暖床的，他早就让这女人有多远滚多远了。温潮喝道：来人，叫他给我闭嘴。无人响应，温潮踢飞一只凳子，怒火窜得更高，人都死到哪儿去了？突然之间屋门大开，温潮道：老子叫你们去让那贱人闭嘴，不是让你们进。他一回头，后半截话卡在喉咙里了。温潮看到了一个女人站在他的屋门口，这个女人鼻歪眼斜，五官仿佛是被人打碎了过后重新拼凑起来的，两只眼珠竟然看着不同的方向，左眼盯着斜上方，右眼盯着斜下方，整张脸扭曲的不成模样。温潮花了好大的劲儿，才凭那女人那件袒露颇多的纱衣认出来了，这是王灵娇。王灵娇喉咙咕咕作响，朝温潮走近了几步，伸出手来： 救命，救命，救我。 温潮大叫一声，抽出自己的新佩剑，一剑劈了过去：滚开。王灵娇被温潮一剑劈进了肩里，五官扭曲得更厉害了，尖叫道： 啊，疼啊，疼啊。 温潮连剑也不敢拔，抄起一只凳子朝王灵娇砸去，凳子砸中王灵娇后散了架，王灵娇晃了晃跪了下来，趴在地上似乎在给什么人磕头，口齿不清地道： 对不起，对不起，饶了我，饶了我。 王灵娇一边磕头，一边有鲜血从她的七窍之中流出来。门口被王灵娇挡住了，温潮无法冲出去，只得推开窗子，撕心裂肺地喊道：温主流，温主流。地上的王灵娇已经捡起了一只凳子腿儿，疯狂地往自己嘴里塞，边塞边笑道： 好好，我吃我吃我吃。 那条凳子腿儿竟然就这样被王灵娇塞进去了一截。温潮魂飞魄散，正要跳窗而逃，忽然发现庭院里满地月光之中站着一道黑色人影。与此同时，江城站在一片树林之前，觉察有人走近，微微侧手。来人一身白衣，竖着墨额，飘带在身后随发轻扬，面庞白皙如玉，俊极雅极，在月光之下整个人仿佛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光晕。江城冷然道：蓝二公子。蓝忘机神色肃然，颔首道：江宗主。两个人打过招呼后便无话可说，带上了各自的修士，沉默地御剑而行。2个月前， 蓝氏双璧与江城一场奇袭，从温朝的教化司中将各家子弟被收缴的仙剑夺回，物归原主，三毒、碧晨这才回到他们各自手中。蓝忘机浅色的眼眸扫了扫江城腰间的另一把剑，又转回了目光，半晌他平视着前方道：魏婴还没出现。江城看了蓝忘机一眼，似乎是奇怪他为什么忽然问起魏婴，答道：没有。江城看了看腰间的随便道：我这边的人还没找到他的消息，不过他回来了一定会找我，出现了我就把剑还给他。未过多久，两人带着一批修士赶到了温朝藏身的监察寮准备夜袭。还未进门，蓝忘机目光一凝，江城皱起了眉头，阴气四溢，怨气横生。然而大门两旁的符箓却是完好无损的。江城比了个手势，他带的修士们散开，伏到围墙之下。江城则一挥三毒，剑气袭出，撞开了大门。进门之前，蓝忘机的目光在大门两侧的符箓上一扫而过。监察寮内的景象惨烈无比，庭院里满地都是尸体，而且不止庭院，连花丛、走廊、木栏，甚至屋顶上都堆满了尸体。这些尸体全都身穿炎阳烈焰袍，是温家的门生。江城用三毒把一具尸体翻了个身，看到这张惨白的脸上挂着横七竖八的血痕，说道：七窍流血。蓝忘机站在另一边道：这具不是。江城走了过去，发现这一具尸体两眼翻起，面目全非，口边流着黄色的胆水，是被活活吓死的。江城手下一名门生道：宗主，查看过了，全都死了，而且每一具尸体的死法都不同，绞死、烧死、溺死、毒死、冻死、割喉死、利器灌脑死。江城听完了森然道：看来今晚的任务有别的东西帮我们完成了。蓝忘机默然不语，率先入屋。温朝的房间屋门大开，屋子里只剩下一具女尸。这具女尸衣衫轻薄，口里塞着半截凳子腿，竟然是因为强行想要把这截凳子腿吞下肚子里，才活活把自己捅死的。江城把这具女尸扭曲的脸翻过来盯了一阵，冷笑一声，抓住那凳子腿猛地往他嘴里一塞，生生把剩在外面的半截也捅了进去。江城红着眼睛站起身来，正想说话，却见蓝忘机站在门口凝眉思索。江城走了过去，顺着蓝忘机的目光一看，只见一张黄底朱字的符箓贴在门口。这张符箓乍看之下没有什么不妥，可是再仔细看看，就会发现有些微妙之处令人极其不适。蓝忘机道：多了。江城眉峰一凛，果然这种镇宅符箓的画法，他们早在十五六岁时便能熟记于心。然而这张符箓龙飞凤舞的朱砂之中多出了几笔，而就是这几笔改变了整张符咒的纹路。现在看起来，这张贴在门上的符咒仿佛是一张人的脸孔，正在森然的微笑。监察寮内没有发现温朝和温珠流的尸体，江城推测他们一定是朝着岐山的方向逃去了，立即率人撤出了这所废弃的监察寮，御剑追击。蓝忘机却先回了一趟姑苏。第二日，蓝忘机才赶上江城，拿出上次那张符咒道：这张符被逆转了。江城道：逆转？何为逆转？寻常符咒驱邪，此符招邪。符箓还能招邪？闻所未闻。的确闻所未闻，但经测验，它确实有照阴极煞之能。 江城接过那张符仔细端详，说道，只不过添了几笔就能倒转了整张符咒的功能，这是人为？蓝忘机道， 所添共计四笔，乃人血所绘，整座监察寮的镇宅符箓都被改动过，笔锋走势为同一人。 那这个人有可能是谁？朱家名士里可从没听说过有人能干这种事。随即江城又道，不过无论他是谁，目的和我们一致就行，屠尽温狗。 两人随情报一路北上，每过一地都能听闻当地出现惨死怪尸，这些尸体无一不是身穿炎阳烈焰袍的温家修士，都品级颇高，修为了得， 然而全部死状凄厉，死法花样繁多，且都被曝尸于人潮汹涌之处。 江城道，你觉得这些人也是那个人杀的吗？ 蓝忘机道，邪气甚重，应是一人所为。 邪？这世上还能有比温狗更邪的吗？ 追杀至第四日深夜，蓝忘机和江城终于在一处偏僻山城的驿站附近捕捉到了温竹流的踪迹。那驿站有两层楼，楼边就是马厩。蓝忘机与江城赶到时，刚好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冲进了楼内，反锁了大门。两人忌惮温竹流的化丹手之计，不便打草惊蛇，不从门入，而是翻上屋顶。江城强忍胸中滔天的恨意，磨着牙齿死死盯着瓦缝往下望去。 温竹流一身风尘仆仆，怀里抱着一个人影，脚步拖沓地上了二楼。他把这个人放到桌边，再奔到窗前拉下所有的窗帘，遮得密不透风，这才回到桌边点起了油灯。微弱的灯光照亮了温竹流的脸，依旧苍白阴冷，眼眶之下却有两道浓重的黑色。桌边的另一个人浑身包裹得严严实实，连脸都遮在斗篷里，像一只脆弱不堪的茧，缩在斗篷里瑟瑟发抖，喘着粗气，忽然道， 不要点灯，万一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蓝忘机抬起头和江城对视了一眼，两人眼中都是同样的疑云。这个人一定是温潮，但温潮的声音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又尖又细，完全不像是温潮。 温竹流低头翻找袖中事物，说道，难道不点灯他就发现不了了吗？ 我们跑了这么远，跑了这么久，他应该抓不住了吧？ 也许。 什么叫也许？没逃掉你还不赶快跑？ 你要用药，否则死定了。 说着温竹流一下子掀开了温潮的斗篷，这一掀，屋顶上的两个人俱是一怔。斗篷之下不是温潮那张嚣张跋扈英俊的有些油腻的脸孔，而是一颗缠满了绷带的光头。温竹流一层一层剥皮一样的把绷带剥下来，这个光头人的皮肤也暴露出来，这张脸上遍布着不均匀的烧伤和疤痕，使得他整个人仿佛煮熟了一样，狰狞而丑陋，完全看不出从前那个人的影子。温竹流取出药瓶，先给温潮吃了几粒药丸，再拿出药膏往他头上脸上的烧伤处涂抹。温潮疼得呜呜咽咽，然而温竹流道，不要流泪，否则泪水会让伤口溃烂，疼得更厉害。 温潮只得强忍泪水，连哭都不能哭。 一点摇曳的火光之旁，一个满脸烧伤的光头人龇牙咧嘴，嘴里发出含混的怪声，火光将息不息，昏昏黄黄，这景象当真是无与伦比的恐怖。 正在这时，温潮尖叫一声道， 笛子，笛子，是不是笛子？ 我听到他又在吹笛子。 温竹流道：“不是，是风声。”然而温潮已经吓得摔到地上嚎叫起来。温竹流又把温潮抱了起来，看来温潮的腿是出了什么问题，无法自己走动了。温竹流给温潮涂完了药，从怀中取出几个包子递到他手里道：“吃吧，吃完继续赶路。”温潮哆哆嗦嗦捧起来咬了一口。见状，江城想起了他和魏无羡逃难那日的凄惶惨状，两人连一口干粮都吃不上，此情此景当真报应不爽。江城满心欢快，嘴角扬起，无声地狂笑起来。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